好，欢迎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系每日。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个礼拜就散料超多嘅。 但系最大嘅单料咧就唔关 C C 事，所以呢度唔会讲字嘅。咁。但我哋仲要道个歉嘅，虽然你而家听到嗰时已经好清楚噶啦，我哋呢个 podcast 咧呢两个礼拜嘅都迟咗好多，就因为我自己本身嘅身体问题，制作会慢咗好多咁啊，呢个向到道个歉先，咁我会尽快追翻个进度上嚟噶啦。虽然我估大家睇到呢段新闻嘅时候，我哋录音应该都仲差少少一个礼拜嘅时间，唔好意思啦，咁就系啦，咁我哋 好啦，咁讲好耐冇讲咗嘅，星洲圈归新冠肺炎嘅料。 上个月先讲完啫嘛， 已经可以标咗算耐噶啦。 不过就呢个就我哋比较熟悉少少个位啦吓。 新人声优啦 ，Love Live Superstar 夹内子 Mr. Kinako 20号就验到冇肺就阳性反应，有少少发烧，咁就已经退咗烧啦。 即系轻症啦，简单讲。 轻症啦，咁就而家就喺屋企隔离，咁咧就所有亲密接触者即系其他四个成员咧就全部先隔离，亦都因为咁所有啲电台啊、新放送嗰啲全部要暂停啦。 冇乜办法噶啦，确诊你就应该系要隔离一段时间嘅。 7月2号，佢五个人嘅官方推下咧，伊达小百合同埋青山主本身佢同一间事务所嘅，就一齐出晒佢啦。阿李 U 咧 B 集有个 channel 报咗平安之后就冇再出声啦。 嗯， 因为日本好衰嘅，就算你冇事，俾人隔离呢个时候出 Twitter 嘅嘢咧，就屌鸠你话你防疫不力嘅。 我好奇怪，调翻转就系隔离先要系咁出 Twitter 先啱啊！你除咗出 Twitter 冇嘢做，因为你困咗喺屋企啊嘛。 最简单嘅就系啊，好耐之前啊，中田利沙大病休养嘅时候啊。全民有个牛阿卡系佢啊，啲人都鬼晒咁嘈啦。我心谂，喂，我屋企休养嘅时候打机有咩问题啫？咁好嘈。 就除非你系啲病到咦嘘嘘嗰啲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你喺隔离紧，无论你喺检疫所隔离定系屋企隔离，你系冇嘢做噶。你试一试你就知噶啦。虽然大家应该冇试过嘅，亦都唔想大家试啦。你试下你匿喺屋企成个礼拜唔出街啊，你系无聊到爆嘅会，所以系咁出先系正常啊。算啦吓。 但佢唔得，呢样嘢冇办法啦。日本文化冇咩啦。好啦，希望早康复啦。跟住好啦，依单其实算系几大料嚟嘅，就系史不保间电影公司就宣布同 Netflix 合作，几多套唔知，点样形式都系未知嘅，总之就宣布咗啦。 佢系咪仲系报多未老就睇下点咯？老实讲，佢啲嘢就大家都知咩口味噶啦。 佢自己执导就肯定掂，佢监制即系睇版啲嘢就两睇啦。 嗯， 即系监制你知噶啦，监制纯粹刮个名嘅啫，好多都系。 嗯、 好啦，讲埋电影就再讲下《闪光的不孝子》喺日本就破10亿票房，某个意义上面， 黐胶线， 比起《鬼灭之刃》破400亿更加令我意外。 啲你好难想象一套高达动画， 纯粹靠老鬼嘅， 仲唔系最大路嗰啲，啲竟然可以做到10亿票房，好捻恐怖。 你话 C 依类打主流嘅轻松偶像，或者系当时大红嘅《金金 O O》。收700亿 OK 嘅，我可以理解啦。闪光不孝子呢套嘢系最老饼嘅副业，系高达 fans 先至会识嘅嘢。然后你话俾你知上戏院可以收10亿， 我觉得系可能就系因为电影冇戏上， 唔系系啲人冇娱乐。 Both 噶两个人都系两个一样原因嘅就系、是、咁我冇娱乐，我要去睇戏，呢个系可能系佢唯一娱乐。咁但系电影亦都冇戏上，咁拣嚟拣去，高达即系都叫做识下啦吓。你明唔明个情况啊？嗱，先话佢嘅质素冇关嘅，但大家会俾个机会佢。咁我又想睇戏，但又冇咩戏好睇，全世界都冇戏咯。咁我去到电影院有套高达，即系佢唔一定识闪光败家仔，但系佢识高达啊嘛。咁个高达好熟口熟面啊嘛，咁咪入去睇咯。因为我觉得系有啲咁嘅人嘅。 系啊，同埋一样嘢就系、是、根据特派宣言讲法就系、是，你想出街去搵娱乐，除咗戏院仲有咩地方啫？一系删晒，一系执晒。 卡拉 OK 又删埋，你就可能有啲要接添啦。 机铺又接，卡拉 OK 又接， 好奇怪地，唯独电影院系冇嘅。不过其实真系从来冇发生过电影院群组呢样嘢， 从来冇听过。 无论系香港啊，无论系日本，即系美国啲四围都系群组，就冇得讲啦吓。 唔知啊， 即系不过佢哋都散 Q 咗啦。仲有开住电影院嘅地方咧，系从来冇发生过电影院群组嘅，都可能系因为就算佢哋开啊，佢哋唔准饮食啊嘛， 唔准饮食，唔准倾偈啊嘛。 吓咁嘅情况下，你戴住个口罩喺个室内度坐定定，其实系冇任何影响嘅，即系你只要唔好除罩喷口水就得噶啦。你唱卡拉 OK 系唔可能唔喷口水噶嘛？ 但系戏院嚟讲，你正常讲系唔应该出声嘅，唔该。 咪系咯，即系尤其是日本人其实好少喺戏院入边大声讲嘢啦，都即系唔似我哋香港人咁中意讲嘢啦。即系所以佢哋戏院咪照开，但系戏院要有戏上先得噶，全世界而家冇人敢公开啲咩大片，公开身就全部扑晒直，要摸就直情 Netflix 上面上。 所以如果闪光败家仔睇到收十亿嘅话咧，咁两年前嗰套《斯宾达》剧场版搬到而家上嘅话咧，冇100亿我唔信。 yeah. 连闪光败家之岁唔系好娱乐片嘅风格，摆明娱乐片嘅《城市猎人》冇收白色，冇玩啦。嗱，跟住400亿之南啦，《鬼灭之刃》剧场版影碟出咗啦， 100万 DVD 同 Blu-ray 加埋100万，三个字黐胶线， 黐人线，就系、是、你话好意外又唔系真好意外，毕竟系400亿票房，但系真系几难想象佢卖碟都可以卖100万只。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动画剧场版一路讲紧咧，最多都系几万嘅咋，即系已经啊。 根据一啲非正式嘅统计，即系我哋断估啦，电视动画基本1万左右咧，已经相当唔错噶啦。2万以上就已经算好好啦，住冇开王者之力啊！你基本上如果超过5万以上咧，就已经叫做当年年度之作噶啦。当然啦，你开王者之力 咁啊另计啦， 加一个抽选券嗱，即系马良嗰啲送曲嗰啲咧，其实唔多算王者之力。 送曲我叫霸者之力，因为当年 GBA 嗰阵时佢送霸者之证。 唔系，仲话一样嘢就系、是、送曲你每人只攞个啫嘛，你唔会买好多张噶嘛。但系送演唱会你话你抽中，你买10张8张好正常嘅事嚟噶。 总之就系佢冇用到呢两种力噶啦，靠卖咗100万，咁啊真系全靠准国民级嘅招收咗嘅电影话题咯，总之系。 同埋系已经系个宗教狂热嚟噶啦，除咗宗教狂热，解释唔到点解可以买100万咯，点讨起都唔够800万系嘛？ 好啦，跟住咧都系动画消息嚟噶。FF9 就出呢个儿童向动画，咁就未讲清楚到底咩人做系未知啦。 就重点唔系日本 ，OK 啦， 系法国儿童动画公司 Cyber Group Studio 啊。咁 暂时未有资料嘅， 系啦。咁所以唔知佢会做成点。不过法国动画就喺欧洲入边，大家会最接受应该系法国嘅动画嚟，将美国同日本动画加埋除二，差唔多就系法国动画。咁样啦吓，咁、啊，如果你系中意 FF 嘅，即管期待下啦。可以讲到明儿童向就唔好谂住佢做咗咩好深嘅嘢啦，咁咯。 我啱相反，我反而我期待儿童向，因为你嫌儿童向啲嘢通常都系中二病传开嘅，尤其是 FF。 我惊佢儿童向都系中二病传开 ，FF 九 应该用 FF 4就中二病啦， 系嘛 ？OK 嗱、啊，好啦，讲下啲出版嘅，首先就系《单神拳》终于出电子版啦，我先知道佢冇电子版嘅、 嗯， 因为本身我好耐冇留意呢套作品啦。咁、全个荒漠里面系得翻超监仲系会留意《单神拳》嘅、 嗯、 因为据说就话好似原作者心村样次就话对于电子版几抗拒电子漫画，但问题就系呢个年头你唔出电子版就真系争好远嘅。 老饼系咁噶咯，咁仲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量你要电子化是相当大工程，你不要以为就这样 scan 了上去就可以，你还要执很多东西，你白勾几卷、啊、大佬，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所以它现在才有的，其实也不是很出奇的。 不过不要说电子版好处就有些很冷门的作品呢，你真的要得电子版，例如说是《紫霞斋戒》，很难得的不是烹饪漫画的一套《修妖童子》，只得4本啫。 嗯， 冇话新本咧，二手都难揾，只有大家全集电子版有。 哦，咁仲有个好处嘅，你就当第一神佢咁计啦，131卷，你可唔可以带出街？唔好话带出街啦，你放喺间房都要分开放啦。 131本平均一本，我当佢100咩到咯，100咩一支到咯， 一定塞晒烂晒落去。 32G 嘅 Kindle 一定塞晒。 即系所以咪话电影版的确系方便好多，不过你老饼唔中意就另一回事啦吓。 咁咪咁有本书先系唔同啲嘅。好啦，咁讲下单，其实有啲万年问题就系、是、Bioletter 3究竟几时出？这个问题已经是问到神谷英树话，你咪谂问我问咪问问任天堂仆街，绝真系咁讲啊！神谷英树佢系喺入游戏业界里面咧，佢屌客系屌系出咗名狼嘅。总之譬如啲不长眼啊，走撩交嗌啊啲嘢，有再问佢屎忽鬼啊，问佢咧佢屌你老母啦。 其实呢句都有部分亦都关事，唔系纯粹因为三出唔到就唔系纯粹自己话唔想出啊嗰类嘢，而系 系任天堂保密协议。 啊、有好多限制，即係有啲嘢未去到可以公布嘅地方，佢係唔可以講嘅。即係佢唔係話任天堂限制住佢唔俾佢出三，係限制住佢唔俾佢講三。 咁咧，美國任天堂嘅發言人就講咗話，開發好順利。 即係總之就係未開發中止就叫順利開發中㗎啦。 唔係咁好簡單，就係《新女神轉生5》啊，夠擺咗好耐啦。結果舊年話輸咗，今年年尾已經搞唔曬啦，只 game。即係佢起碼就公布咗出嚟咧，就肯定就只 game 係玩得嘅，見得人嘅，而唔係淨係俾個片頭片花你豆 DQ12 啲咁嘅嘢，唔係間公司可以玩嘅咋。 哦，咁呢个就风格问题啦吓，尤其是呢个老任嚟噶嘛，因为嗱下一单新闻就你可以睇得到啦。虽然就的确唔止系泄密咁简单嘅，咁就乜嘢事咧 ？Pokemon 喺美国嗰边就告咗两个泄密嘅人，未经许可就公开透露，即系简单讲就系啲保密条款啦，违反保密条款，每人就判赔15万美金，咁啊折算成80000港币。都几卵大镬下噶，无啦啦话佢影张相咋，咁就判咗100万，都几大镬下。 即系当时其实都几大搞几大件事嘅呢次泄密事件。 主要就佢唔系纯粹泄密啦嘛，因为应该系可以证明到佢造成咗公司嘅损失， 虽然啦，老老实实讲，呢、這个损失就应该佢本来就应该预咗噶啦。大家知 Pokemon 剑盾啦，冇收录翻历届嘅 Pokemon 啦。虽然最终佢用 DLC 慢慢俾翻嚟啊，虽然我当年嗰阵时讲呢单嘢，佢想讲啊，肯定会烧到你慢慢 DLC 补翻齐噶啦。佢只系一开始唔讲明嘅啫，即系呢个肯定系冇，大家唔会可能会接受完全补都唔补啊。不过时间问题，佢一早做唔到，马上将全部 Pokemon 全部塞晒落，因为佢唔单止系制作，仲要包括埋个角色嘅啲平衡啊、招式啊呢啲嘢，要全部要重新 set 过，其实同 set 一只 training card 嘅系冇分别嘅，而且佢每一世代都要重新 set 过，所以系好大工程。咁但系呢件事对玩家嚟讲就系一个好大打击嚟噶嘛，咁多年都保持住出晒传统，咁啊，而佢嘅泄密咧，亦都系间接证实咗剑盾系唔会有所有 Pokemon 呢个消息，嗰阵时仲系传紧嘅啫嘛，咁所以咧就令到佢订购数啊，甚至销售数都有影响。因为咁样证实咗有咁嘅影响啦，所以佢就赔得几金下嘅。如果唔系纯粹违反保密协议咧，赔唔到咁高嘅。咁啊，都算系老人传说又多一单啦。呢单我事前真系冇谂到，就咁影两张相可以判到你成百万。我以为影两张相判半年已经好夸张啦。 其实呢单嘢又咗佢咯。你任何奖谂住 send 俾朋友啊，你扑烂街噶。 喂，实传到四围都系噶喎，呢啲嘢 傻啦，黐紧线！你以为你同朋友讲话，喂，唔好传出去咧，你朋友一定会传出去嘅，傻嘅，即系 仲要系风头等啊！如果系再上一代嗰阵时，即系黑白或者 X Y 嗰阵时，唔紧要啊，佢你最多系一个新消息啫。但系呢个消息系好影响玩家买定唔买，出定唔出呢嘅话咧， 唔系所以点解网上嗰啲放料网站从来唔出相，就系唔出相出我唔涨啊嘛，我 send 都话我估嘅咋，估错估啱，你咬我唔实啊嘛。但系一出相，啲人应该会知道消息。来源死硬嘅， 所以老任有赢啦。今次就 嗱，嗰一嘅少少几个人嘢嘅就系任天堂官方 store 就出扭蛋一套七款，由红白机同埋灰机嘅手掣扭蛋嗰啲攞匙扣定吊嘴嗰类嘢啦。咁就喺任天堂专门店有卖啦，同埋喺 Paco 轮流展出。 呢、這个老任就中意三不时搞翻佢部红白机嘅，即系我哋叫红白机啦。 咪几可爱喎，嗰个掣我想要嘅其实。 我会嫌佢咁样斩开三嚿有啲，我宁愿你做细少少，然后一嚿过啦。 系啊，抽就识讲啊嘛，因为又个你喺日本先有机会抽咯。 又或者你要斩开三嚿唔紧要，你俾我砌翻晒一个啊，因为佢三嚿咧系各自组成一件独立嘅件嘅，十字就一个，咁中间 slash start 一个 ，A 右边 A B 一个。咁样三件嘅，而佢哋应该系夹唔埋嘅，因为佢中间每个各自都有自己一边嘅。你斩三件唔紧要，你俾我合体得唔得？ 诶嗱，讲下得笑料嘅就系、是、日本有一种叫返乡立品嘅嘢，即系简单就故乡立税，就系、是、捐钱翻嚟故乡振兴地区经济。咁咧，你啲钱就可以报税嘅。而通常咧，你捐咗钱，基础到某程度嘅话咧，当地嗰啲事务局啊、自体咧，就寄翻啲嘢俾你，即系生果啊、当地农产品咁样。 如果 ACGD 嘅咪有呢个大使嗰边咪捐到一定数目，你佢会寄少女战车嘅精品俾你嘅。ACG 相关有时都会有嘅，咁当然要同佢嗰个当地相关噶啦吓。 因为其实唔少嘅，即系例如好直田家内咁咧，佢成日都会将佢嗰啲故乡立品嗰啲嘢送影相出嚟，话一堆生果啊咁样。唔系最正常是生果嘅，一农产品啊嘛。但系今次奇玉愿与生事就几妙就系、是、佢嘅故乡立税赠品系伊苏国一二。X 六万八版本，五寸科比碟版。 哦，真系咁紧？点讲啊？你点样？ 我应该点吐槽好咧？咁孖嚟人香， 即系你 floppy 都算啦，因为佢有两种 floppy 版嘅，佢大 floppy、细 floppy 都有嘅，即系3.5寸同一个再旧少少嘅5.25寸啦，都有嘅。问题唔喺 floppy 度，问题系你边捻度嚟搵部 X6800 俾我哋？ 我谂你喺卢秋都要好难得地搵到间专卖啲旧游戏机，好先搵到部啊！ 仲要指明要行得喐，如果你装唔到啊嘛，呢个难度其实都相当之高啊。 所以佢重出个，哇，乜咁发烧好向嘅？ 哦，咁其实每嘢都系收藏用嘅啫。 咁系，喂，讲啲收藏嘅啫嘛。好啦，另一个咧就其实复活嘅就系《梦幻战士》Wallace 就复活应援 project， 简单佢就系众筹啦。就一只其实好耐之前 PC Engine 嘅一只横向动作戏，重点系女主角嘅比基尼装甲。喺嗰年就比基尼装甲其实算系几新鲜啦，因为印象中好似冇嘅之前。咁就好顺利啦。咁喺录音嗰刻嗰时咧，500万众筹咧就已经破咗标啦，去638万8000。 而且佢仲请翻阿道本衰美出嚟配音， 帮签名咁样。当时 PC Engine 啊嘛佢。佢咁佢而家又应该就会喺 Switch 上出嘅，咁正常啦。呢咁嘅 game， 因为其实呢只 game 当时其实几多人玩嘅，我都有玩过。 即系潮流兴复古，即系将啲旧嘢炒翻出嚟，用众筹方式啦。因为毕竟就呢啲嘢比较难揾投资。咁啊，佢嘅目标金额500万。咁啊，而家我哋录紧呢一刻，其实仲有34日嘅，但系已经过咗噶啦。 咁都几多噶啦。 嗯， 既然系咁样，应该做得出啦。咁、大家知道啦，呢个众筹涉及风险啦，吓、呢个唔一定出得到嘅，大家明噶啦呢啲嘢。 不过我觉得应该冇问题嘅，只 game 就好啦。跟住就 系、都系啲老鬼嘢， 老鬼嘢啦。 嗱，呢个只系例子之一啫。呢、这个超音鼠，我前排我哋系咪录咗个专栏，做咗专题系讲呢、这个 Sega 数据柜，咁啊数咗好多旧 IP 啊嘛。咁当然大家一路讲最大家嘅就肯定系超音鼠先啦。咁然后咧佢数 IP 就唔系话咗超音鼠出嚟做啲咩，佢就系呢期你系见到好多，真系好多超音鼠同各种各样嘅嘢去做 crossover 呢样嗰样。嗱，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嗰、那个专题我已经讲紧，佢系好有可能系攞佢嚟做其他唔同奇奇怪怪嘅 IP 合作。总之就系唔做 game， 咩都做，就系、唔出本界嘅 game。 咁今次咧就同 Minecraft 合作， 呢、这个只系例子之一，就仲有好多啊，真系好多，我多到我不再此尽落，你自己搵翻去搵下，系真系非常之多，佢出咗好 Q 多啲，我觉得系卖情怀嘅嘢。咁有 friend 问我，咁点解佢哋死都唔肯出本家 game 咧？嗱，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真的在做紧嘅，不过就你做 game 要时间噶嘛，所以他们要时间之后才讲俾你听。呢、这个我觉得呢个可能性比较小嘅，最大可能性就是他们本家已经冇办法做一只正统嘅做作出嚟噶啦。 唔系，做游戏系需要时间嘅，咁真的，你唔系话平一平话出就出，起码而家依个年头做一只游戏，起码做咗三年，所以好理解嘅一样嘢。 可能他如果反应唔错，收翻啲资金翻嚟，咪可能会真的做俾你咯。有咁嘅机会噶。咁啊，讲游戏咧，就我哋讲翻啲新嘢啦，即系唔好讲啲老饼嘢啦，讲啲新嘢。呢、这个新系几可爱嘅，只 game 我就有 high 过下嘅，但系其实我系冇留意到，有人提起我先知。DMM 上面有只 L game， 佢叫做 Puzzling， 重点系只 game 入边你同佢对话嘅，即系可以同佢对话 send message。咁啊，本来就唔系好新奇系统啦，因为其实早在 iMa 年代已经有噶啦，你会收到佢啲 message 俾你噶嘛。不过嗰一个年代就系讲紧单向嘅，佢 send 俾你嘅。就是他寫給你的，為何做不到互動啊？因為你都想到啦，你怎麼互動啫？部機沒那麼聰明嘛，現在就成日講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其實你看看聊天機械人都知道啦，其實很容易被人玩壞的嘛，即是他成日答非所問啊，咁啲卡嘢。如果攞嚟查詢資料咧，仲勉強可以堪用嘅。即如果真係傾偈嘅話咧，目前仲未有咁嘅能力噶嘛。咁但係呢只 game 咧，你係可以同佢哋傾偈，而且用呢樣嘢嚟做賣點嘅。咁我 high 咗下啦，咁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条女咧系好唔善待我啊！佢系夜晚会收工，重点系我成日都系夜晚打机啊嘛，所以我系冇同佢倾过偈嘅。佢永远都系条女瞓紧觉，你哋听朝再嚟过啦，听朝实到我瞓觉咯，屌你！真系唔好意思啊，但系你唔觉得好奇怪啊咩？虽然你可以话呢个系一个象征设计啦，更加奇怪就系咧有呢、这个人有特殊法嚟嘅，因为我自己冇成功 send 过出去，所以冇试到。啲人话传上信息之后咧，佢系要有段相当迟嘅 delay 先翻翻嚟俾你嘅，即而且系仲会话哦，而家人多一滞，我要入场限制，要延长返信时间，即唔系话好短时间俾到你，系讲有时会断个钟头计先俾到你。我谂紧，如果你试过用 AI 聊天室去倾嘅，就你就知噶啦，两三秒之内佢就应你噶啦，即系慢嘅两三秒，快嘅咧就系你呢啲头声，佢嗰头就俾到你噶啦。因为其实好简单，电脑运算好快啫嘛。而且最可爱系咩咧？呢间公司之前系喺求职网站上面请个人专门负责回复信息，大家明白咩事啦？ 人肉 re 咯， 系人肉 re 派嘅，系即系谂到呢招嘅人都算几厉害啊！ 即系好似一位客服咁样咯。 所以嗱，香港系有手机嘅乜 Palm game 嚟，你谂下 Palm 系几多年代嘅事嘅 game 系有玩过呢一招嘅，而且都几受欢迎下嘅。但系日本我又真系未见过咯，但系我日本唔好咯，其实亦都系其中一个懒得去试嘅原因，就系我日本都唔算好。即系原来系真系有人真人回复嘅，只 game 系啱啱上线嘅，因为其实凡 DMM 嘅 L game 我都会开一开嚟睇一睇嘅。咁记得易同各位报告一下啦，咁样。好啦，咁啊，仲有一只佢系应该系手机 game 嚟噶，我唔系好熟啊 ，FGO 相关嘅嘢。 哦，手机 game 嘅 Fate Grand Order Was in the Moonlight Lost Room， 咁咧五周年纪念出嘅只免费嘅音乐 game， 但咧佢又系打音乐，跟住同女主角把手跳舞。咁呢只 game 咧最初就纯粹叫限定下载，但系呢个大受欢迎，叫入长期下载饮一下啦。咁咧真系完全免费嘅，冇收钱元素，冇货金元素，乜都冇嘅。咁就因为一周年啦，咁你五周年纪念咪冇，六周年之后仲有噶嘛，咁就宣布就停止。下载咗嘅你可以继续玩，部分功能咧会继续保留，但系咧你下载咗就唔好铲啦，因为一铲咗咧佢就唔可以再下载。 咁啊，仲有提一提啊，如果你 iOS 嘅话咧，如果你冇改嗰个 setting 嘅话咧，佢系会有啲 app， 只要你一段时间唔喐佢啊，而你冇位的话咧，佢系会自动从旧开始将你啲冇喐过嘅 game 会铲噶。 嗱， 大家各位记得注意呢样嘢啊！ 根据我自己有啲 game， 因为俾 App Store ban 咗封咗嘅 app 咧，你下载咗其实系有办法再下载嘅。因为佢其实个 source 唔系喺Apple 嗰度嘅，除非间公司咁样抵死，即系成个即系唔再俾下，即系铲咗佢唔摆啦。唔系嘅话咧，间公司个 link 仲摆喺个网上面嘅话咧，你只要用翻曾经购买项目喺嗰度咧，你可以搵翻嚟嘅。 因为佢哋系转向营运商个 server 啫嘛。 封嘅官咧，即系你唔能够喺 search 嗰度搵到呢只游戏下载。但如果买过嘅话咧，系有办法嘅。 但系以佢嘅公告，我相信佢系会连个佢自己 server 嗰边都会铲咗嘅。咁所以大家各位注意啦。 系啦，小心啲啦。 如果你真系惊嘅， 你 set 咗唔铲嗰啲旧 game 得咯。 有啲人个 iPhone 系唔够位噶嘛，即系所以各位注意啦。 系啦， 即系如果你系又要开呢个机能有咩啊，你定期开一开咗佢咧，就佢知道你系成日开佢嘅话咧，佢就唔会铲你噶啦。咁啊，各位注意一下啦。 嗯，好啦，跟住咧，又系啲旧机， 都系终止营运嘅消息。GTA 五 ，GTA， 诶，稍安勿躁，唔使咁惊。即系GTA 五嘅 PS 三同呢个360版停止营运啫。因为 GTA 五咧就横跨三个世代啦 ，PS 三、PS 四、PS 五，即系 Xbox 360、Xbox One、Xbox Series X， 咁都系可以玩 GTA 五噶嘛。佢 online 模式都一样可以玩到嘅。咁佢而家就同你讲最旧嘅 PS 三同 Xbox 360版就会喺呢个今年底12月16日停止服务。其实毕竟都咁多年咯，我谂大家部 PS 三如果未丢，应该都封晒尘啦嗬。所以而家佢停止，其实都唔系有啲咩嘢，而且你仲有 offline 版嘅。如果你真系要攞翻部 PS 三出嚟嘅话，仲有 offline 版嘅，你佢只系停咗 online 啫。因为佢个更新问题，你知 WhatsApp 某啲技术咧系好出色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喺程式方面咧就真系差啲。呢个唔紧要，重点就系你如果你要 keep 住兼容到 PS 三360嘅话咧。其实佢开发个成本难度系麻烦咗好多，系不断有个人喺度拖你后腿。即系你开新嘢，你就要第一样谂就系 PS 三仲行唔喺喐咧。即系呢个唔系你纯粹降低碟图材质啦，你降低啲咩规模就可以解决嘅。即系你要迁就旧世代主机嘅话，你更新就好麻烦噶咯。而 GTA 六就冇咁快啦，大家都知啦。如果系 GTA 五 online， 你仲要一段时间搵 win 嘅话，咁你就迟早要摆脱呢个 PS 三同360噶啦。因为 PC 你仲可以话我可以不断咁提高个建议要求。你唔够你嘅事，你嘅问题，你个 PC 相对嚟讲个弹性高好多啊嘛。但系360同 PS 三就摆咗喺度咯，我冇办法噶。咁啊，官方会建议你用翻呢个 PS Pro 以上嘅去玩 GTA 五，都好正常啦。其实即系只不过系时代问题啫。咁啊，类似嘅新闻，《Cyberpunk 2077》，大家都知道用 PS 5玩咧，其实仲 OK 嘅。不过佢就大部分人都仲系用紧 PS 4玩噶嘛。咁之前佢啱啱出的时候呢，就因为个效能低落同埋笔两个问题，即係佢个情况呢其实唔系纯粹系笔嘅问题㗎，系讲緊佢正正常常冇撞笔都好囉，佢个效能系低得好紧要，你唔系作飞咁简单成部企咗喺度咁滞，结果俾人史无前例地落咗架，大家记得㗎啦，应该仲记得呢件事。咁佢而家就重新上架啦，应该就系搞掂令到 PS4 都行得喐，因为其实主要就唔系卡喺 PS5 上面嘅，主要都系卡喺 PS4， 仲要唔系铺版上面。咁但系你冇办法，你唔可能话我 PS4 铺限定噶嘛，暂时仲未有啲咩 game 啦，最多都系 recommend 嘅啫嘛，最多都系建议你用 PS4 铺嘅啫嘛，唔系 PS5 就你买到先讲啦。咁嘅情况其实都系偷 polygon 啊、偷模啊、减嘢啊，尽量去斩，但系呢个工作其实系好痛苦嘅，惨过你加嘢。帮一套完成咗嘅作品，可以令佢可以降低佢个系统要求，惨捻过你做只 game 啊！我话你听，同写文一样噶，你写文唔难，斩文先难。所以佢而家就搞咗咁多月，总之就勉强就再过得到啦。我之前都讲啦，呢个波兰蠢路其实佢哋向来都对后续其实系好有心嘅，你俾时间佢啦，而家俾咗半年咯，185日啊， 总算勉强持样啦， 行得喐啦叫做。即系嗱，先讲啊，嗱行得喐咋？你唔好想象你部 PS4 冇铺可以行得好顺利啊！千祈唔好咁样谂下嚟。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Microsoft Store 咧就已经讲明啦，之前嘅特殊退款条约而家停止咗啦，即系你唔好谂住退钱啦，买咗就买咗噶啦。 啊，咁啊，但系 PS Store 依然仲系嘅。如果你之前买咗，你依然系可以退款，当然你都可以攞嚟玩啦。而家重新上翻价啦嘛，但系记住咧，唔好谂住会玩得好顺啦。如果你真系想顺畅地玩佢嘅，我都系建议你最少上 PS4 Pro， 因为而家呢期咧，其实 PS4 同 PS4 Pro 嘅二手咧系好狠、好卵平嘅，因为大家开始陆续买到 PS5 啊。咁你买到 PS5， 第一样嘢系乜嘢啊？放咗你部 PS4， 因为佢向下兼容噶嘛。 即唔似你 PS4 同 PS3,PS4 系冇向下兼容㗎嘛。你想玩返 PS3 嘅 game 嘅话呢，你系要有部 PS3 喺度㗎嘛。但而家我想玩返 PS4 嘅 game, 我系唔需要咁样做㗎嘛。咁所以呢，好多人就直接将部 PS4 掟咗出嚟。所以呢，二手嘅价钱系新品嘅定价一半以下，非常之抵。你而家都仲未有 PS4 铺嘅，其实你可以入手一部，系一个好时机嚟嘅。因为到大家都活得七七八八，啲嘢掟得七七八八的时候呢，个价可能就会上翻去噶啦，好啦， 讲下关于打机嘢啦，就讲下抗难啦，每周话题嘅咁滞。 嗱，我点都抽唔到 PS5 点算啊 ？PC 版咯 ，PC 版嘅2077其实个体验其实仲好过 PS5 版嘅，咁冇 display 喎，点算啊？等开始可以开始期待我哋一路都等嘅抗难，但系先讲目前呢一刻其实唔系直接相关嘅，但系佢会隔住影响到。我哋之前讲过啦，呢、这个中国就喺度严打加密货币啦，两种原因之前我提过噶啦，一个就系佢哋管唔到啦，因为 Bitcoin 呢啲嘢系去中心化啊嘛，佢哋管唔到。第二就系佢哋食电，即系嗱，先讲啊 ，Bitcoin 同以太币所消耗嘅电量系差天共地噶，唔系规模问题，系佢个设计问题。因为大陆就严打 Bitcoin， 当然啦，佢会顺手打埋其他加密货币，你唔使望噶啦，佢哋唔会分咁多嘢嘅。主要就系个四川咧，其实好多水电发电厂噶嘛，咁佢就直情系拉人封铺，全部执捻晒佢哋。结果咧搞到 Bitcoin 就跌咗少少咯，唔可以叫崩盘啦。上一次崩盘跌咗成半，呢次先跌咗10%啫嘛。重点唔系呢样，重点系大家会知道加密货币嘅主要生产国中国咁样搞法嘅话咧，实会出事嘅。但系因为 Bitcoin 其实同大家嘅 display 卡系冇乜关系嘅，因为 Bitcoin 系唔用 display 嚟做计算好耐噶啦。因为佢个算力暴涨啊，已经暴涨到个地步咧，就系你用 display 去计冇任何效益可言嘅。所以咧，佢主要都系用一种专门砌做出嚟嘅嘢。详细翻去听翻我哋上一次讲加密货币嗰个 podcast 啦。 最简单就系矿机，有部专类就系矿机。 咁所以咧，主要就系加密货币会随住 Bitcoin 而升跌噶嘛。Bitcoin 升就其他加密货币一齐升 ，Bitcoin 跌就随住加密货币一齐跌噶嘛。所以咧就 Bitcoin 跌咗啲啦，其他加密货币都跌咗啲啦。而原本炒 display 炒得最劲系中国，当然啦，用 display 刮嘅其实是以太币。 嗯， 但系大家喺度担心紧，咁会唔会下一步 Bitcoin 打完啦，梗系打你以太币噶啦？其实都系符合呢两点啊，佢都系食电，虽然冇咁食电啫，都系食电噶嘛。佢亦都系冇去中心化，中国管唔到嘅，所以系市场担心再大击，咁啊啲人就开始趁而家仲系高价，将啲矿卡卖翻出去，咁就显卡就开始跌啦。咁但系啦，搞清楚，香港嘅 display 基本上冇乜跌到嘅。大家成日讲崩盘咧，都系大陆跌嘅啫，因为大陆嘅炒卡形象咧，系比香港、比台湾、比日本、比大家见到嘅所有地方都要严重好多好多倍嘅。咁系亦都系好彩，可唔可以叫好彩咧？因为冇费影响咧，佢哋冇办法直接走过嚟香港度买一大扎水货卡卖上去，所以咧香港嘅 display 价同大陆系差咗一半嘅，所以见到大陆跌，香港未必会跟住跌得好紧要嘅。呢样大家唔使咁开心住。咁当然啦，咁另一方面啦，以太币呢就原本就话七月左右就会脱离 display 卡、嗯、即係佢直情系唔俾你用 display 去做运算。总之就系你用 display 卡会越来越难去挖矿。唔知佢拖到几时啦。咁总之就系几种信息就系话你听，咁就用 display 卡去挖矿嘅事就可能会变成个去式㗎啦。咁如果呢个事成真嘅话呢，新一次嘅抗能就一定会出现㗎啦。咁但係就大家只能话你就嚟见到个隧道尽头啦，冇咁快，但係我諗一年半载都几难就甩㗎啦，仲要应该差唔多要一年半载啲 display 先会跌返到一个正常嘅价钱㗎啦。咁一年半载之后下一代呢都勾股㗎咋，我唔知个 display 个开发开成点啦。 顺便都系嗰句，本节目主持人冇持有任何 Bitcoin。 即系你又知我冇，虽然我真系冇 投资产品嘅嘢，可升可跌啊！ 即系算啦。 好，咁咪讲下爱亲爱嘅波伊扎。 即系讲到大陆相关咧，我哋就不得不讲我哋嘅共说啦。虽然今次呢单嘢就同大陆就冇太大关系嘅，其实波伊扎 ban 字咁啊，其实好正常啫。真系全世界任何嘢都多少会有啲 ban 字嘅嘢，即系譬如有啲 N 字头嗰啲咧吓，大家明啦。咁但系佢今次咧就设嘅咧系乜嘢咧 ？Asshole， 本来佢想 ban 嘅系 Asshole， 我相信系啦。咁佢就将 ASS 设咗禁语。咁问题就系咧， 大佬啊，好多次系 ASSS 嘅喂。 譬如呢个备用机，呢个等级，譬如呢个 Assassin， 即系我啲英文咁 Q 差都可以随便 up 得你嘅英文出嚟咯。喂，大佬，即系佢系只要呢三个字出现，佢就会全部变成星。咁而且仲系讲紧咧，只要唔系官方的，包括呢个合作工方入边嘅嗰啲嘢，都系会一出呢三个字就会变咗星。 即系呢个真系低 Q 能嘅，直情系低级错误嚟啊！其实因为大家好清楚，你揿 ASS 其实系讲紧你想揿 asshole 啊嘛，咁你咪揿 asshole 咯，使唔使用呢三粒字出现你就揿先？即系等于你要揿 fuck， 咁咪就系用 fuck 咯，你唔可能揿个 F 字啊嘛。是不是即是低级能嘅先。 不过电脑界啲戇鳩错误其实间唔中都有单嘢。 虽然我觉得系呢个 set 条件 set 错咗。 我觉得纯粹错误嘅啫，纯粹 set 错嘢啫。 系啲 IT 狗手文之误嚟嘅，比较多，唔系话佢真系想要 ban 晒所有字，只不过系 set 条件嗰阵时候，可能佢以为佢 set 咗，有时会出现咁嘅状况噶，好捻戇鳩噶。佢以为佢 set 咗系要出现个 ASO 先佢先揿，但系佢 set 得唔好，有啲条件佢冇温度啊，佢以为有温度嘅条件，佢冇温度，咁啊叫佢变成咁嘅死款啦。唔知佢点样写，咁但系应该系一个低级错误嚟，唔系一个佢真系真心咁样做嘅。 好啦，跟住讲下 留一单嘅，留一单嘅，啱啱讲结束营业啊嘛，其实仲有一单结束营业的嘅，虽然同 ACC 就不太大关系，但系都有相关嘅。呢、这个东京台场大光用温泉物语咁啊， 意外嘅呢单嘢，好多人都以为系有关，其实系唔关冇费事嘅，纯粹就系咩咧？当年租大光用温泉物语个土地嗰度咧。限期唔知几廿年定卅年啦，总之就话唔可以再续租啦。对唔住，即系话就算你想租都唔俾你再续租，你要拆咗佢。即系纯粹系地契问题， 因为佢个地契就去到2021年12月。咁因为佢上一次续期咧就系2001年嘅事啦，已经系佢入边讲啦，立约当时嘅土地法啊之类，我唔系好肯定，最多系延长 廿年 呢啲土地契约只能延长廿年嘅啫。咁所以而家就告咗廿年，嗱咁啊定咗新契咯，有乜问题啊？ 好似唔俾啊，即系直情佢一定规定你唔可以再定新契，呢间嘢系要拆啊！呢类合约契咧有啲好奇怪噶，我呢样又比较信喎。 我理解唔到，我觉得佢如果真系要做嘅，应该系会做嘅。 法例呢样嘢有更多嘅嘢，我更加理解唔到噶啦。尤其世界戇鳩法例一百种， 因为佢喺台场啊，所以其实咧系某啲设夜组识享受嘅设夜组咧，系会拣喺呢度做嘅，应该系酒店组啦，叫做。 好几个动画都用过嚟做外景嘅， 即系因为台场大家比较熟悉啦。 同埋好东京好难得揾到一个咁嘅地方啊嘛。 有啲人系喺温泉旅馆，去到半夜差唔多凌晨头班车之前。就是由个旅馆出发，因为嗰度好近嘅啫嘛，咁去碧西嗰边去排队，咁既唔使彻夜，舒舒服服浸完个靓温泉之后，先暖粒粒咁样去。你知夏天就算啦吓，冬天嗰啲时候 都几 cam 啊！ 冬天嘅台场彻夜系好捻恐怖噶，年年都有人冻到系要弃机噶。咁所以就少咗个选择啦。虽然我从来冇试过咁奢侈嘅选择，因为第一好捻难订，第二好捻贵， 同埋就系超近几 cam 唔知几时先复活到，算罢啦。好，跟住咧就一单咧就系业事件嚟嘅，就都几耐啦。Funtier 呢本杂志有几耐咧？我好有印象啦，呢本杂志 应该02年或者01年啦。总之都就嚟廿年噶啦。咁啊，先讲佢嘅休刊系真系休刊啊！大家听得太多休刊咧，就是、日本人讲嘅休刊啦。因为日本人系好少讲停刊嘅，佢哋休刊同停刊系一个字嚟嘅。但系今次系休刊系真系休刊嚟嘅。咩事呢？就首先就大家知道台湾嘅情况啦，台湾疫情如何啦，其实都唔系真系好严重嘅，不过佢哋封停封到黐咗筋啊嘛。咁结果佢就话，首先第一就系 FF38 延期延到九月，咁我唔知佢算系乐观啦定系乜嘢啦，我唔知佢有咩考虑，即系可能系长租嘅问题，亦都可能系佢认为嗰阵时已经冇事，总之佢延期啦。而呢个唔紧要，最特别系佢连嗰本 Funtier 即系嗰本杂志啊，都要休刊。咁佢就话因为疫情关系，佢讲到明系疫情关系㗎啦。咁但係疫情关系你咪喺屋企度編輯去成囉。反正編輯部呢啲嘢其实除咗你对版啊嗰啲嘢嘅时候，其实你唔太需要面对面喺个写字楼做嘢㗎喎。佢就话因为啲活动啊展览嗰啲嘢都停晒。嗰唔系你哋有人确诊咗。 点知啊？即系我对台湾，我对台湾嘅防疫已经去到一个就系咩？佢哋黐人咗线。 因为你要谂下，如果你有人确诊咗，咁即系最少你成扎写字嗰阵就俾人滴咗去隔离，隔翻14日啦。咁嘅话，你一个月出唔到，好正常噶咯。咁就因为佢而家已经变翻做双月刊啦嘛。双月刊嘅状况之下，你成个编辑部冇咗两个礼拜，出唔切系唔出奇嘅事。因为佢讲到明系佢冇话九月号一定会出，咁但系佢话暂时休刊啫嘛。就我觉得是可能是因为咁，因为俾人隔离，所以成个编辑部出唔切。如果是成个编辑部俾人隔离嘅话，咁唯一可能就是编辑部入面有人濑嘢咯。即如果唔系嘅话，系唔会咁样隔离法噶嘛。如果你一个半个俾人隔离，咁都是其他人顶佢嘅啫嘛，好快嘅啫嘛。所以如果是成个编辑部全灭的话咧，咁就另一回事啦。咁 就好啦。 我唔知道，嗱，唔好话我造谣，我呢话我估计嘅啫， 鸠估嘅啫。 嗱，有乜嘢冇嚟告救我啊？ 好啦，跟住讲下啲我哋好熟悉嘅。 讲完斜上嘅北方轮廓啊，个方方我哋正上方嘅北方轮廓啦。 每周玉华事件 跟进翻啦，我哋上次之前讲个星期四之前啦，别提个台湾系国家诶嗰啲嘢啦。咁其实佢唔系直接描述台湾是国家，只系话台湾乜乜乜乜等国家，咁样就俾人话玉华，俾人屌到开花啦。咁结果官方就缩小咗啦，将呢扎描述全部斩 Q 晒佢。就是这么回事，即你可以叫他跪了啦，一个很常见的息事宁人方式啦。我不知道消防员收不收货，我估九成都不收货的啦。你知道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五六年前，不用再五六年前他们踩完消防员已经收货了，五六年前的消防员，但现在就战狼化之后就第一名啦。我后续如何就看看点咯，应该就是都是不了了之的啦，就算不收货都好，都是这些东西又不是真的很大件事 的。根据我这么多年来玉华事件来说，通常呢摆两三个礼拜就摆了没有件事的。 看几耐要看下有下一单大单玉华事件今天去了那边咯。 是。 就不简单，通常都是这样。因为真正玩家通常是侧侧博唔过个，大家刁淡咗之后又开始玩翻噶啦嘛，一定系真香嘅，唔使讲。 好啦，讲呢单其实又系中国事件嘅，就系其中几次，我系已经去咗个神经病嘅地步嚟嘅，又系。 啊，终于我哋唔使讲玉华嘅北方轮廓事件啦，屌啦声。 睇但我更搞笑。 吓、啊，咁啊咩事咧？其实咧单嘢之前我已经睇咗啦，但系嗰阵时我谂住等埋佢个结果先一次我讲嘅，但系个结果就真系超乎我想象咯吓。咩事咧？就系大陆有个公务员贪污，咁啊 被人抄家， 俾人拉咗，咁啊抄家。咁你大家知道大陆系可以咁样做噶啦吓。咁啊呢个人咧，应该系一个 I T 狗兼宅啦，基本上就系、 是。咁其实收藏咗一集咧限量纪念版嘅黄金青眼白狼。 其实唔好耐之前嘅咋，1920游戏王20周年嗰阵时发行嘅青眼白龙，咁佢叫就叫纯金版，但系我一路想吐槽，你点样纯金打一件嘢系不可能嘅事，因为佢唔系纯粹凹凸，你只要有图案喺上面就唔可能系纯金噶啦。 不如唔好吐槽啦呢啲嘢，就总之就佢卡张卡用金纯金做啦，上面印咗其他嘢咧。 吓、啊，总之佢就话张卡系金咁啊，如果系正版的话咧，就全球限量500张嘅。其实嗰阵时咧已经系出得好贵嘅，因为大家知道青眼白龙某啲版本咧系可以去到好卵贵嘅。咁当然亦都唔够我哋黑莲花贵啦，大家明噶啦。我哋 NTG 人一定要踩佢两脚嘅，唔紧要。总之就系呢张系其中一张，但系因为佢冇证书，所以咧官方就当佢一件普通游戏卡咁样去卖。虽然我谂紧系，即系可能佢哋法院冇咩检测仪器啦，即系唔系话检测张卡系咪正品。如果呢张卡系金做的话，就已经唔止值80蚊啦。 就系咯， 系咪先？ 咁咧好啦， 咁啊结果 佢都拍卖啦。 咁啊，然后咧就标咗系8700万，唔系成交价，系终止拍卖。去到呢个价钱之后终止拍卖， 因为已经系去到话有恶意托价、恶意炒作。 咁其实我觉得系有班有好事之徒再拍，即系我攞唔出钱噶啦。不过因为呢啲嘢公开拍卖噶嘛，咩人都可以拍噶嘛，咁佢咪招标上去咯。 8700万人民币啊吓，唔系日元啊。 先讲啊，呢条俾人拉嗰条友仔咧，佢都系贪污咗7000万啫，即系仲多过佢嚿钱啊！呢张嘢系唔可能值咁多钱嘅。呢张嘢现价的话，因为数目太少啊，成交冇乜太多嘅成交参考，应该系值几万蚊人仔嘅咋。即系佢用人仔，我用翻人仔嚟做对标啦，应该系值几万蚊人仔。以我印象中，我唔系肯定啊，呢啲成交太少啦。而且呢单嘢入边咧，即系点解我话之前已经留意到咧，就系、是、因为一早就已经传去成个中国 A C G 圈嘅人都发现到呢件嘢。因为全世界都是那时候我已经看到的了，所以其实大家是看好戏的，是不是？你知道总是看好戏的人，总有些人多手的嘛，那就督了下去。而且这个人呢，其实呢他里面很多东西啦，还有什么金做的手制啊，这些东西，所以你只见充公品你就知道这些人一定是宅来的，而且是一定 IT 狗来的、然后呢还有很多东西跟 ACG 没关，我就看看了，他里面一只 USB 手指又是bid到几百万，我不是很记得那个数实数是多少，就是bid到几百万，然后被人嗌中止的。即系点解？因为圣泉佢入边咧有个 Bitcoin 嘅锁匙、地址啊嗰啲嘢，即系你攞住嗰个，你就可以攞到相当多嘅 Bitcoin 嘅。我唔知有几多啦吓，咁有人咁样圣泉，所以就我觉得系好多人抱住去玩玩下心态，走去边呢张卡一定唔值8000万啊！放心，冇咁去到咁嘅程度嘅。咁啊，官方都唔系蠢嘅，即系佢定呢个价，只系话起始价唔知道真系，但系佢知道呢张嘢其实值钱嘅。即系调都系嗰句啦，调翻转呢张嘢，只要系金做就唔可能值80蚊啦，因为佢嘅参考价系一张游戏卡，系一张正常嘅普通游戏卡嘅价钱。我谂紧咩版本嘅青眼白龙，即系值80蚊嘅，你话听？即系只要系正版的青眼白龙，冇一个版本低过80蚊，就咁简单。即系啲人讲翻笑话， 海马四张买唔起啊！ 海马四张应该买得起啊，8000蚊人民币，佢一定俾得起嘅。但系佢肯唔肯俾就另一回事啦。 即系讲先咁讲啦呢件事。 好啦，呢单嘢最后 last 料啦。 呢个香港最单单嘅新闻，我哋独立一节嚟讲啊。 咁咧 ，Window 十一就今年年尾再讲。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